1879年日本废留置县，面对前来清朝请愿的琉球人向德宏，李鸿章究竟是怎样的态度？ 他愁啊，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任何人都不见。 作为琉球问题的调停者，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到日本后又将面临怎样的境况？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格兰特是想要置身事外了。 中日双方谈判进行到最后关头，是什么让李鸿章突然改变主意？档案为您揭秘消失的古国日本吞并琉球始末，下集。 1880年十月中旬的一天，直隶总督李鸿章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因为日本强占琉球的事情，他愁啊。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任何人都不见。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一天，书房里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一进李鸿章的书房，听他说了第一句话就跪下，再也没有起来。跪在书房里痛哭不起的那个人是琉球国的紫金官，名叫向德宏。而这一跪也不是第一次了，从1879年七月他就到了天津去拜见李鸿章，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琉球。1875年七月，日本明治政府强迫琉球国王禁止向清朝朝贡，并要求断绝与清朝的外交关系，并在1879年3月12日，日本突然派出武装占领了琉球群岛，并且不容分说地把琉球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并把琉球国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日本的这一举动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而以向德宏为代表的琉球人踏上了去往清朝求救复国之路。而向德宏的求救之路也并不好走，他一路上都遭到了日本特务的追杀。向德宏剃了头发，换了衣服，一路上连躲带逃，到了天津之后，他连客栈都没有找，直接就跪在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家门口，跪求清政府能够向日本提出交涉。他哭诉说，如果琉球不能复国，那他就不再回国。之后向德宏也就真的留在了天津。向德宏被日本人追杀，李鸿章是知道的，使臣在自己家门口不管是不行的。随即李鸿章安排他住进了天津西大王庙，以便保护。住处有了，可琉球的事儿还没有解决，向德宏急得满嘴燎泡。但是这直隶总督府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1880年十月，当向德宏得知李鸿章找他有要事相商，他立马就从西大王庙奔向李鸿章在天津的住处。他琢磨着，莫非是琉球有救了？当向德宏赶到李鸿章的书房，坐在屋里的李鸿章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告诉向德宏，中日两国的谈判进行到现在这个时候，已经确定要将宫古、八重山两地划归中国。在这之后，中国会把两个岛还给琉球。听到这儿，向德宏是伏地而哭，拉都拉不起来。但是李鸿章接下来的话让向德宏难以接受。李鸿章说，清政府已经决定要立琉球国的新国王，而新的人选正是向德宏。向德宏傻了，在他看来这就是篡位啊。此时对于琉球国王心怀孤忠的向德宏已经不能用痛哭流涕来形容了，他反复地恳求李鸿章救救被监禁在日本的琉球皇室。看着跪倒在自己面前痛哭流涕的向德宏，李鸿章的心里也很复杂。一直以来，在李鸿章的眼里，日本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不足为惧。 但是这一次琉球备战，李鸿章不但答应要和日本谈判，还要和日本签订条约共治琉球。其实做出这样的决定，李鸿章也是情非得已。1840年6月，英国以保护鸦片贸易为由，利用其船坚炮利发动了鸦片战争，并以武力侵略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最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美国、法国乘机索取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56年，西方列强不满足已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英国和法国联合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一路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位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在这次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化为焦土。清政府在侵略者武力的逼迫下，同英国和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已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况。此时的清政府已是自顾不暇，无力回天了，更无力保护琉球。派兵到琉球不现实，但是琉球的事又不能不管，接下来怎么办呢？李鸿章很清楚琉球的事儿要管，但看到清政府目前的局势，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日本人进行谈判了。1879年4月，日本强占琉球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开始与日本人进行谈判。1879年7月，就在中日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了。当时格兰特刚结束第二个总统任期，他便决定和家人一起环游世界。但是格兰特的目的可不简单，他希望借由周游各国的名号，争取各国在政治上的支持，笼络各国政要的人心，为了第三次当选总统积累政治资本。当时格兰特看到中日之间关于琉球问题相持不下，便调整航线直奔着中国就来了。到中国之后，格兰特马上答应李鸿章会去日本调停，这可不光是为自己拉拢政治资本，格兰特其实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对于格兰特的心思，李鸿章的心里明白得很，但李鸿章也推算出来格兰特会答应去日本调停琉球的事情。李鸿章的这份自信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当时琉球特殊的地理位置。当时琉球国位于台湾岛东北侧和九州岛西南之间的琉球群岛上，西侧是中国东海，东侧是太平洋。琉球国国土疆域狭小，资源缺乏，但是琉球凭借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连接东亚和东南亚贸易航路的枢纽。自15世纪以来，琉球也成为了亚洲海上中转贸易的核心。琉球群岛位于东亚海上交通要冲，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在格兰特的眼里，难道他不想分一杯羹吗？于是在与李鸿章进行了两次会谈之后，格兰特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行程。1879年7月3日，格兰特乘坐的军舰里奇蒙德号进入横滨港。格兰特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迎接他的包括日本内务卿伊藤博文和陆军卿西乡从道。除此之外，明治天皇还把自己的海边行宫腾出来给格兰特住，日本政府要员则陪同格兰特在日本的度假胜地日光山游玩，格兰特所到之处备受礼遇。随后格兰特的随员杨月汉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提到，也就是在这次日光游览的途中，格兰特开始了第一次与日本关于琉球问题的调停。格兰特能成为那个打破僵局的人吗？ 格兰特答应李鸿章前来调停究竟出于怎样的目的？格兰特又看中了琉球什么？ 可以看得出来，控制了琉球群岛就等于是控制了远东。 荷兰特在日本调停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档案为您揭秘。 1879年7月22日，日本日光山上的一处房子，屋外阳光明媚，屋里的气氛可不像屋外的天气那么好。格兰特与伊藤博文还有西乡从道围着一个小方桌坐着谈话。格兰特摆出了一副调停者的架势，他让伊藤博文和西乡从道先说说日本方面关于琉球有什么样的要求和主张。听完了伊藤博文他们的说辞，格兰特说，清政府之所以如此看重琉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琉球是清国与他国互市不可或缺的重要航路，你若占了他清国怎么办。除此之外，格兰特还强调了和平解决琉球问题的重要性，要日本看着怎么办吧。可是在这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伊藤博文与西乡从道一句话都没有说，临了放下一句说要回去跟政府商量商量。第一次交涉就这样结束了。但正如格兰特所言，清政府之所以如此看重琉球的原因，其实美国在日本废琉制宪之前就看到了。1853年之前，日本还是一个由幕府统治的封建国家，可是1853年之后，日本被迫打开大门，让日本发生巨变的就是这个人，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1853年7月8日，初次率萨斯凯哈纳号巡洋舰等美国军舰来到日本，用坚船大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并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佩里此行除了与日本签订条约外，同时他还率四艘军舰于1853年5月26日从那霸港登陆琉球，访问了首里城。佩里在琉球停靠的目的除了要给军舰补给，更是为了能和琉球签订条约。在当时，除了琉球的海上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佩里究竟还看中了琉球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琉球群岛的位置。琉球群岛从北到南是西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岛屿，位于台湾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如同一串珍珠一般洒落在西太平洋上，是东北亚地区东出太平洋的必经之地。而日本九州岛、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则如同一条长长的锁链，把东亚与太平洋隔开，而琉球群岛正好处于这条锁链的中心环节，相当于当时海上的交通枢纽。可以看得出来，控制了琉球群岛就等于是控制了远东，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正是美国所看重的。而此时日本也顾不上美国的眼色了，先是占领了北方的奄美诸岛，之后又废琉制宪。在日本政府与清政府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难道美国不想分一杯羹吗？ 历史告诉我们，从1852年马修佩里率军舰打开日本国门，到1879年格兰特到日本调停，乃至二战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始终没有改变。他们在这里苦心经营，并将琉球群岛建成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军事基地。 琉球群岛是中国东进太平洋的咽喉之地，也是美国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与军事的战略价值举足轻重。而作为美国前总统的格兰特怎能不知道，虽然第一次调停失败，但是在这潜在动力的驱使下，格兰特在日本的调停工作并没有停止。格兰特在日本调停的同时，清政府也没闲着，密切地关注着调停的动向。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章把收集来的信息一封一封地发往了总理衙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是1879年的8月11日何如章写给李鸿章总理衙门的信函，现在保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 从文件后面的落款我们可以看出来，何如章的这份文件是经总理衙门抄送传递给皇太后以及皇上审阅的。文件的标题就是奏总理衙门折由美统领调处琉球事。在文件当中说道，何如章于20日称见美国驻日使曰平安，据称事必须了，且必须两国有光，亦与前统领商议办法，查琉球各岛本分三部，今欲将中部归求，立军复国，中日两国各设领事保护，其南部接近台湾为中国要地，割立中国，其北部近萨摩为日本要地，割立日本，未知贵国允否。从文件当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何如章说美国驻日公使曾经向他表示，已经与格兰特商量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琉球各岛分成三个部分，北部的诸岛归日本，中部的将还给琉球复国，而南部靠近台湾的诸岛则割让给中国。看到这份奏折上的内容，李鸿章近些天来紧绷的神经算是可以松弛一下，因为要是真的像何如章所说的，格兰特提出了三分方案，那么格兰特应该已经是站在清政府这边。如果格兰特坚持的话，日本不能不卖给格兰特一个面子，琉球这事儿也算是解决了。可是一封信让李鸿章陷入了不安。自从接到一封来自日本的信后，李鸿章连晚饭都没有吃，他独自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半个月前的好心情早就化成了一缕烟了。李鸿章在愁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在这封信的开头，首先标明了时间是1879年的8月23日，写信的人正是格兰特。在这封信里，格兰特说自己在日本与日本内阁大臣经过了几次的会晤，传达了李鸿章还有恭亲王奕欣所嘱托的琉球之事，并且尽到了努力让中日两国不至于失和。在这封信里还写道，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求是系其变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宽让日人，日本愿意退让中国，可见其心不愿与中国失和。在后面的文字中，格兰特还指出中日双方可以派出大员进行和谈，但是通篇看下来，李鸿章最为关心的琉球分岛而治的三分方案，格兰特只字未提。那这格兰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格兰特是想要置身事外了。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格兰特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1879年7月，格兰特前去日本调停之前，除了与李鸿章和恭亲王奕欣会谈之外，格兰特对琉球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是格兰特明白，如果调停成功，他不仅能笼络清政府和明治政府政要的人心，更为来年自己参加美国国内的大选增添政治资本。可是到了日本之后，格兰特才发现日本萨摩藩早在1609年就率兵侵占琉球，强迫琉球进贡，并强占了北部奄美巫岛为萨摩藩的直辖地。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更是将对外扩张定为国策，而把琉球纳入版图只是日本扩张的第一步，现在要三分琉球，要日本答应是不大可能的。格兰特也犯难了，本想着调停成功了，不仅两边落好，说不定在琉球也能占点便宜。看到现在的情形，格兰特下定决心不管了。就这样，在不疼不痒的调停之后，格兰特于1879年9月3日从横滨港出发回国，他的心早就飞去计划着如何大选了。格兰特走了之后， 中日虽然同意重新开启谈判，但很长的一段时间双方都没有再派人员接触，直到几个月之后。僵了几个月，日本明治政府耐不住了，日本着急啊，毕竟是日本强占琉球，而清政府提出的抗议声让日本吞并琉球在国际获得认可遇到困难，与清政府谈判迫在眉睫。随后日本明治政府秘密派遣大藏省幕僚竹田进一郎到天津找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谈，可是这次竹田进一郎是以个人的名义来见李鸿章的，先是秘密的来，然后又是以个人名义，可见这一次明治政府真的是小心翼翼。他们的这番举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探口风。1879年12月7日，当时天津已经十分寒冷了，在李鸿章的书房里，火盆里冒着烟。现在看来，那次见面的确是十分的隐秘，两个人一见面便让众人回避，连翻译都没有留下。可是没有翻译怎么谈呢？笔谈。日文与汉语虽然不通，但是通过汉字两个人还是可以知道个大概的。于是两个人一人一支笔，一人一句，就这么比划着。这次笔谈的焦点在于琉球历来的所属问题，笔谈当中出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行字。行在日语里是去的意思，两个人争的就是谁出使的问题，中日两国到底该由哪个国家派出使节去进行正式的谈判呢？竹田进一郎主张琉球属于日本，并且应该由清国派出使节。听了这话，李鸿章的眉毛都拧到了一块，他表示琉球历来是中国的藩属国，并且应该由日本派出使节。就这样你来我往，李鸿章丝毫没有做出让步，在对基本问题的认识上都存在着问题，还怎么谈呢？竹田进一郎有点急了，他帮忙分析起了局势。竹田进一郎说，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德意志等国对于台湾琉球有侵略野心。竹田的意图很明显，他觉得只要把这些列强搬出来，想必李鸿章会做出让步。但是李鸿章的态度与竹田所预想的却截然相反。李鸿章强硬地表示，不解决琉球问题，两国交好是不可能的。这次会谈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竹田进一郎也不放弃，他随后表示希望来年再来拜访。 中日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日本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让李鸿章勃然大怒？ 李鸿章一听我就上来了。 日本提出日俄合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清政府又作何处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 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中日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日本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让李鸿章勃然大怒？ 李鸿章一听，我就上来了。 日本提出日俄合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清政府又作何处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888年3月26日，还是在李鸿章的这间书房，还是李鸿章与竹田健一郎进行笔谈。竹田这次来可不是偷偷摸摸的了，他是奉了明治政府之命，而且是有备而来。一上来，竹田就递给李鸿章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明治政府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竹田上次一回国就没有闲着，他先是向政府转达了李鸿章的态度，之后他便与井上外务卿花了2个月的时间琢磨出了这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被收录在王云生所著的《60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我们为您摘录了其中的一段。一上来，竹田进一郎就说好话，说中国与日本人同种，书同文，有旧好之意，有辅车之势。这也是作为洋务大臣李鸿章所信奉的中日合作的基调。可是接下来的话就没那么好听了。意见书的另一部分指出，解决琉球问题的具体方案要把宫古和八重山两地割让给清国，并承认日本在清国内地的利益均沾，即需要修改中日修好条规，最后把分岛和改约作为一个整体提了出来。李鸿章一听，我就上来了。分岛改约，不是就谈琉球的事情，怎么扯到了中日修好条规上去了呢？李鸿章表达了他的不满，笔谈进行不下去了。竹田进一郎一看情形不对，便离开了。这次的会谈不欢而散。隔天，李鸿章马上把竹田所说的分岛改约方案上报给了北京的总理衙门。收到消息后，总理衙门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分方案，让李鸿章再谈。在日本试图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事件真正的当事者琉球人在哪里呢？在日本试图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 事件真正的当事者，琉球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抵抗日本的蛮行。琉球国内的民众在目睹了琉球国国王上泰一家被日本军警押往东京后，琉球民众开始武装抗争日本人的统治，反对日本吞并的官员或被惨害或是被长期关押。以向德宏为首的琉球使节，他们来到清朝，常常徘徊在总理衙门门前，希望探听到琉球方面的消息。留在天津的向德宏知道日本人已经试图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了，可实际情况怎样向德宏也不知道。琉球人的哭诉并没有阻止中日双方的谈判，可以确定的是，面对来者不善的日本，直到最后关头，总理衙门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围绕琉球问题，中日之间从1880年8月18日开始到1880年10月21日结束，在这期间一共举行了8次谈判。谈判双方清廷主要是沈桂芬、景莲、林殊、崇礼、夏家浩等五位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欣为全权委任大臣，而日本方面主要是全权大臣肉户基、井上义等人。地点选在北京的总理衙门和日本驻北京的领事馆。因为有了之前的预备谈判，双方的底线彼此都很清楚，第一次第二次谈判进行的都十分顺利。到了9月3日，在日本公使馆第三次谈判，问题来了。总管事的恭亲王奕欣提出对于日本所要求的一体均沾的改约一事，要求对等原则，不能只有你们占我的便宜啊。日本方面表示不同意，可是又害怕态度太强硬导致谈判失败。日本方面便在第四次会谈中解释到，自己要求的并不是特约，只是要求跟其他各国一样占占便宜而已。本来还态度强硬的总理衙门的人，现在还真的接受了。日本方面认为的最难的改约问题似乎也解决了。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全权大臣肉户基说想要尽快签约，理由是日本受到了日俄合作的建议。这下可算是戳到了清政府的软肋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1871年7月，中亚浩哈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趁乱以安定边境秩序为由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清政府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1876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军新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击溃了阿古柏的军队，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战斗取得了胜利，收复了大部分新疆地区，只要再解决伊犁问题就一切太平了。可是问题就出在清政府的特使崇厚那儿，他对伊犁和俄国的情况茫然无知，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让清政府不仅丢了土地，还赔了银子。消息传到清政府，大家纷纷要求诛崇厚毁新约，于是崇厚被下了大狱，新约也不被清政府所承认。这一下俄国人不乐意了，俄国一瞧自己的如意算盘没打成，立刻剑拔弩张，向中国西部边陲和沿海集结军队。1879年至1880年间，中俄双方火药味激浓，大战似乎一触即发。此时清政府最怕的就是俄国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日本也就是在1879年清政府与俄国剑拔弩张的时候，瞅准了时机，看准了中国不能够东西同时用兵，于是日本吞并了琉球。恰恰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俄国军舰又跑到日本长崎去买了50万元的煤，这下更让清政府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联想。此时在清廷内部，快速解决琉球案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政府的底线在一点一点的降低，到了第五次谈判的时候，条约中的均沾问题似乎也不成问题了。 到了10月7日第六次谈判的时候，沈桂芬先是对第五次的会谈做答复，称均沾之条大略无异议。随后沈桂芬在这次谈判中提出希望调查两岛的地理和户口等问题。热乎基随后便拿出了绘图公谷八重山两岛考略一册。在这份手册的第一页上有这样的字样，特咨询本国内务省祥和回复。从这点就证明了这份考略是当时日本最为官方的说法。然后在剩余的几页当中，分别对于八重山群岛以及宫古群岛和所包含的岛屿及地理位置都一一的进行了介绍。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来来回回多少次，在中日双方所谈的分岛的事都是在琉球36岛的框架内所进行的，而在这36个岛中并不包括钓鱼岛。我手中的这份是清朝沈复所著的《浮生六记》第五记所提到的嘉庆13年，也就是1808年，沈复以太史司笔砚的身份随太史齐坤侍御费希章出使琉球时，他用了55个字描述了船行中流边境时候的见闻。13日晨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记黑水沟，遂叩岛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钩，绕墙而飞。是日即转风，14日早隐隐见孤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确认了以黑水沟为中国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也就是钓鱼岛明显是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事实上钓鱼岛在1403年以前就被中国人民所发现命名和利用，并被纳入中国海防范围，对钓鱼岛进行了管辖。种种档案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在1880年中日双方所谈的分岛改约都是在琉球36岛的框架内进行，而在这36个岛屿中并不包含钓鱼岛。沈桂芬在查阅了日本提供的宫古八重山两岛考略，又提出了不许日本干涉条约成立后，清政府对这两个岛的处理 还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释放被关押在东京的琉球国国王上泰以及王族成员。 因为琉球人以死抵制国家被吞并，一份奏折改变琉球谈判的前定。琉球国灭亡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较量？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要想释放琉球国王尚泰不容易，肉虎吉当场就拒绝了沈桂芬的要求，理由是尚泰已经入了日本籍，不能交换。沈桂芬晓之以情，说道清廷已经做出了如此大的让步，言外之意就是希望日本也能做出一些让步。肉户基丝毫不让，但是清政府也没有死心。在清政府看来，与日本谈判的目的就是要存琉球，现在有了地方，可是当王的人却没有，那还谈什么呢？1880年10月10日总理衙门给日本公使馆递交了召会文书，说道如若不能释放上士一族，那么两个月来彼此议论必致空费口舌。几次谈判中，清政府第一次表现出如此强硬的态度。第七次谈判中，访问总理衙门的井上义、肉户基等人讨好地解释道自己不能一面废琉球一面又立琉球，那是自相矛盾，并且给清政府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那就是暗示。其实在天津有一个姓向的琉球人，向德宏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清廷只想存琉球，在琉球有人当王，能够尽快结束与日本的争端，但是还得询问一下琉球人的态度。询问向德宏的任务便落在了同在天津的 李鸿章身上，也就有了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一幕。向德宏在李鸿章的书房中痛哭失声。在向德宏走了之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出要缓结求案，也是李鸿章第一次要求延缓达成协议的时间。李鸿章的这份奏折让清政府上下炸开了锅。之前李鸿章在他终身所信奉的以夷制夷的理念下，在琉球这件事上希望一方面联合日本抵抗俄国，同时还拉上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充当和事佬，想要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使他们互相制衡，最终让局势朝有利于清政府的方向发展。可是如今看来，列强之间个个都是居心叵测，所以要救琉球还得靠自己。 1880年10月21日，最后一次谈判在总理衙门举行。沈桂芬作为代表提交了以日方草案为基础的经过7次协商达成的初步协议。 在条约拟定的同时，清政府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欣、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等赞同签约的，认为这样可以快速解决与日本的纷争，防止日俄联手夹击中国。右庶子陈宝琛、张之洞反对一方，认为这样一来会让中国丢掉宗主国的尊严，使得其他藩属国对中国失去信心，转而依附日本。 右庶子陈宝琛上书指出，如果就这么结了琉球一案，俄国人会见样学样，朝鲜则不保。除此之外，陈宝琛还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所割让的两岛地理贫瘠，难以自立，长此以往必被日本所吞并。这番话没有什么稀奇的，稀奇的是与李鸿章在10月19日给总理衙门的话如出一辙。那么陈宝琛是怎么得知琉球南部两岛的近况的呢？我们可以推测，李鸿章在延缓签约这件事上可是费尽了心力。看到朝廷内对于签约与否两派意见相交不下，总理衙门选择请求圣裁。11月6日，慈禧太后发话了，祝李鸿章统筹全局，迅速复奏。我手上的这份奏折正是李鸿章于11月11日呈递的长篇上奏，封面上写着李鸿章折，遵筹求案，暂移还云等由。翻开来，奏折洋洋洒洒万余字。在李鸿章的奏折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几点。李鸿章首先表明为什么自己改变主意了。传讯在今之琉球官向德宏后，使之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无能自立。李鸿章的意思很明显，在传讯了向德宏之后，他才得知日本所割让给清政府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地理位置偏僻，物产贫瘠，想要立国难度太大了点。重点是在这后面，李鸿章表明了对解决琉球事情的方法，进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但日人要求者多，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数一敌人，唯用严当之法最为相宜。李鸿章在奏折的最后指出，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严当之法。李鸿章担心的是俄国的事还没有完结，日本又要求太多，拒绝了怕多一个敌人，能拖就拖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琉球人自杀了。在中日谈判期间，位于京城东堂子胡同的 总理衙门门口总是会跪着一些痛哭请愿的琉球人，一方面他们是想得到人们的怜悯，另一方面他们也想通过总理衙门能够探听到一些琉球方面的消息。因为当时清政府与日本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作为当事者的琉球人所知道的并不多。有个叫林世功的琉球人收到消息说自己国将不国，而且清政府即将会与日本签约，他感到绝望。而且林世功还经常会在报纸上读到琉球人反抗日本人殖民侵略的报道，申报曾以流民误日为题报道了几个典型的故事，说琉球有一山林着火烧毁了当地老百姓40多间房屋，日本官吏欲用米赈灾，可琉球人却并不受理。此时身在京城的林世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于是林世功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琉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谨禀，为死弃遣天恩训赐救亡存国，以权臣节事。在后面林世功又写道：来到大清国3年，看到国王被俘，百姓受辱，自己此时却无法救援，内心非常焦急，为人君臣却无法分担，剩下的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11月18日早上8点，林世功写好了一封给总理衙门的绝命信之后，就在总理衙门的大门口，他挥剑自杀，用他的死来抵制日本的吞并。林世功的绝命信被琉球使臣蔡大鼎上呈给了总理衙门。11月22日，得知此事的慈禧太后认为林世功是琉球王国的忠臣，赠白银200两，厚葬于通县张家湾立察安村。清政府并没有像林世功所听说的那样与日本人签约。1880年11月下旬，前去伊犁和谈的驻英公使钦差大臣曾纪泽曾发来电报给总理衙门称，诸事皆有头绪。1881年2月，经过曾纪泽的斡旋，清政府不但要回了伊犁地区，还挽回了崇厚拱手让给俄国的部分主权，一度剑拔弩张的中俄边境恢复了平静，来自俄国的威胁解除了，清政府终于能够松一口气了。任凭日本公使馆催逼，清政府指示总理衙门拖延条约的签署。1881年1月20日，在中国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日本公使肉户基离开了北京。此后的若干年，中日双方曾试图重开谈判，但一来双方主张相去太远，二来比琉球更重要的地方出事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维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中藩关系面临着西方列强全面的挑战，清政府也就无暇再处置琉球问题。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并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原本作为中国藩属国的琉球之后被日本武力吞并，并将琉球国改名为冲绳县。美国对琉球蓄谋已久，美国在冲绳岛内建造了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完成了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